建華是黑少數人的卑劣操弄，注定逃脫不了失敗的下場。有奉勸是黑少數人趁早改弦更張，否則必然自食其果。另外，歐洲議會一個代表團據報下個星期訪問台灣，趙立堅強調歐洲議會是歐盟重要官方機構，議會成員理應恪守歐方所做承諾，慎重妥善處理涉台問題，維護好中歐關係發展的政治基礎。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華南，同時一道雲帶覆蓋廣東沿岸。在下午四點，位於越南南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胡志明市之東北偏北大約26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橫過中南半島，並且逐漸消散。同時，強烈熱帶風暴馬努集結在硫磺島之西南偏南大約41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周末期间多云，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28点，跌409点，总成交金额1206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2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93点，跌15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87蚊，跌15蚊；美团268.6，跌14.4；阿里巴巴164.5，跌5蚊；盈富基金26.28，跌4毫；比亚迪股份308.8，跌2.6；快手105.2，跌3蚊；安踏体育123.6，跌3.3；宇华教育3.82，跌9.4；小米集团21.9，跌5毫。友邦保險88.8，跌1.45。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78，英鎊10.679，瑞士法郎8.477，澳元5.827，加元6.263，新西蘭元5.552，歐元9.017。每百日元對港元6.84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2.248。日经平均指数报29098点，跌7点。港金现价报1658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96美元，卖出1787.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兆辉台。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而家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近余振强纪念中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在芜湖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翠塘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大涌口路。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天水围的天影路因为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的车辆暂时都是禁止左转入平下路，而港铁巴士 K76 是需要改道行驶，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圣安当去油塘、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和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49，而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2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这场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 两军战士陷入拉锯战，解放军的劝降广播字字珠玑，句句入心，是不是这种方法就可以攻破到敌人的心理防线呢？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至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10月27号星期三，骚动音乐， 嗨， 大家好， 又嚟到一个星期中间啦，开心 ，keep 住不断啊，喺唔同嘅日子嘅节目就提大家去到好多星期几啦，可能大家翻工已经翻到自己唔知道去咗边啦，咁啊， 唔怪得咧，以前啲人成日都话生命就系不停咁样倒数啊，我都每日翻工不停咁倒 数每个星期啦。所以有時你生活當中你真係揾一啲興趣啊，一啲嘢投入落去係緊要嘅。 緊要。 因為最近首先有之前有朋友訪問，即係講返開關於我自己近年我覺得一個都叫做好認真地去玩嘅一個興趣，即係打碟啦。 係。 亦都有早一個禮拜又係有一晚同朋友食宵夜嘅時候，即係講開大家嘅近況、工作之外，都講啊咁其實你平日除咗翻工以外有咩做㗎咁樣？咁啊講起有冇自己啲興趣啊咁樣？咁我就即係 share 翻自己。即系玩打碟呢一年大概嘅状况系点样啦？ 我都真系冇认真问过你，其实你系打碟打咗几多年咧？即系有几时开始？ 如果认真地开始玩咧，应该系2019年嘅年中嘅。 O K， 系啦，咁嗰阵时即系成个故事系咁样，系我谂系2015、2016年开始听电子音乐啦。嗰阵时有啲用啲串流平台听，就觉得哇，原来呢啲即系电子音乐系会咁牵动到情绪嘅。嗰阵时即系听啲好主流嗰啲，即系叫 EDM 嘅嘢嘅。因为嗰段时间又学紧 beatbox 啊。 OK， 咁每次上完堂咁啊，有啲大家会坐低即 share 下，咁啊教嗰、那个老师嗰阵时跟 RX 学啦。 哦、okay, ， 咁啊有自己整歌，咁啊有听下佢嗰啲歌，咁学识咗一啲音乐。例如咩叫 trap 嗰啲，跟住真系完全唔识。2015、2016年都好多年前啦，嗰阵时真系唔知道。 但系由嗰阵时数起到而家，你已经好掌握到呢样嘢，我又觉得唔算话一个好长嘅时间，你已经上到手。 因为我一段好长嘅时间，其实净系听嘅啫，即系听下自己中意啲乜嘢，电子音乐人揾啲歌，即系纯粹作为一个听众去听。 Okay. 然后。一路聽我鍾意咗呢啲音樂之後，咁就會好得意，興趣使然會令到你，因為你唔需要考試，唔需要測驗咁咧，你冇壓力噶嘛，咁咪自己走去上網睇咯。 嗰、那個年代係咪仲係嗰啲 LMFAO 嗰啲嚟噶？ 係咪咧？唔知 定係你嗰陣時聽咩多啊？ MFAO 有嘅。 跟住我嗰陣時聽 Marshmallow 咯， 哦，係咯，係咯，係咯， 跟住 Martin Garrix 嗰陣時都係又係超紅啦，嗯嗯，跟住後屘Alan Walker 都會出現啦， 即係大家主流會比較容易接觸到嘅一啲電子音樂人。 嗰陣時最直接就係會去揾一啲電子音樂節嘅 line up 啊， 嗯嗯， 係啦，嗰陣時就揾一個叫 Tomorrowland 嘅一個外國好大型嘅音樂節，咁啊睇啲 line up， 跟住又會睇，譬如啱啱上個星期 EDM Friday Mix 都會講叫世界百大 DJ， 咁啊嗰陣時就最主要咪喺嗰度嗰啲 list 度咪揾嗰啲人逐個逐個聽咯，係啦，咁啊就開始淨係純粹於聽嘅啫。咁但係當去到睇啲人嘅紀錄片啊，睇佢哋一啲古仔，就發現我好多咧自己整歌嘅人當初都會係去打碟先嘅， 嗯， 係啦，即係個過程好多都會係自己去玩人哋嘅歌，去到咁上下就我都想擁有自己嘅作品啊，咁跟住就會開始去自己學去 produce 歌啦。咁亦都另外仲有一樣嘢會令到我好。啊，做兩樣嘢，第一就係每次同人講話我做 DJ， 啲人 說哦，你打碟 打碟㗎，因為你個樣似做打碟嗰啲 DJ 多過似坐喺電台開麥嘅 DJ， 或者大家唔會聯想到啊， 係， 咁啊，依個其中之就哎呀，係咯，即係大家都會聯想到，咁就覺得啊，如果同人講 DJ， 然後我又係電台 DJ， 又係打碟 DJ， 幾有型啊，即係你兩樣。好似二刀流咁，你明唔明？ 好低 B 啊个原因。 系啊，有时呢个嘢真系好，好无聊啊。 系嘅，有时一啲事情开始咧，就只需要一个好简单、好纯粹嘅原因嘅。 想有型啊咁。 系 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发现外国有啲音乐类型嘅流行咧，就电子音乐啦，其他嗰啲我真系唔熟。譬如曾经可能 trans 呢一类系好 hit 嘅，跟住后屘变到一啲叫做 big room 即系大。電子音樂節 main stage 嗰啲，咁好多時候呢啲音樂類型點樣成為一個潮流啦，叫做咁其實除咗有人整、有人玩之外，喺、外國一啲電台都係一個推手嚟嘅、即係某一，但佢未必係啲大嘅電台，可能有個電台專播電子音樂，開始不斷播某一類型嘅時候，咁佢慢慢就會形成到一個潮流，一個 trend 咁樣，就覺得哦係、哦，如果有得喺即係自己電台節目度有得播下，都好似好正喎咁。咁嗰樣嘢加埋之後，又開始睇得好多人哋喺啲音樂節嘅台上面玩咧， okay. 哇好勁啊！即係如果你能夠唔係淨係做睇嗰、那個 做玩嗰、那個， 都好似幾正啊！ 哦、我以為係通常嗰啲最簡單嘅原因就係、是、啊，你喺台上面打碟咧，好多女仔會黐埋嚟嘅。咁我以為係呢啲咁簡單嘅原因， 我、 哦、原來都 有 嘅， 冇咁諗嘅， 都係為咗呢一個自己嘅 興趣咯， 嘅 要有型咯， okay. 真係好無謂嘅呢個，即係講出嚟都有啲尷尬。 唔係，但係我覺得凡事都真嘅。但係我想問咧，因為你最開頭嘅時候係 beatbox 先噶嘛 ，beatbox 同埋打碟啦。但 beatbox 點解會冇咗嗰件事呢？我記得你好中意扮聲噶嘛，你話 嗰時入嚟嘅時候，嗰一段一分鐘嘅片啊嘛， 係咯， 大家仲可以蘇用音樂嗰度揾到啦。跟住後屘應該跟學學下啲時間夾唔到冇學咧，跟住亦都自己做唔到啊。 OK， 系啦，就有一种唉死啦，都进步唔到咁嗰啲， 即系遇到个樽颈 啦，典型嗰啲啦。咁然后， 但系打碟就有一个无限大嘅空间可以 一个都系想象嘅，即系早几年都未开始去真系落手玩，因为你觉得好复杂啦呢、件事。后屘应该系都系三年前左右，咁有一年圣诞节近年尾咧，谂住买个生日礼物俾自己啦，不如买一部机翻嚟玩下，睇下几多钱咧， 可以好贵，可以好 平， 好平吓。 咁我都系我嗰个系入门级高少少，即中间啦，系、啦，即系够用就得噶啦，因为都系嗰啲咯，一步到位啊，定抑或慢慢循序渐进 upgrade 都系呢啲咁样嘅。嘅糾結嘅啫， 咁、你買咗邊一隻啊？ 我買咗啲中間夠用嘅咯，即都 research 咗好多，問過啲朋友， 即真係玩到好專業先再買高一級啦。但係呢一部係絕對夠你玩翻三五年㗎啦， 夠曬玩，同埋咩型號不斷出新咧、其實你又真係追唔到，太多牌子咁。咁買一部嘢翻嚟，當初就哇好開心啦！ 貴唔貴啊？講真， 4-5千元咯、 啊。哦，都係一嚿錢嚟， 都一嚿錢嚟嘅。咁玩咗一段時間啦，幾個月左右，跟住就放低咗啦。 嗰陣時嘅玩係純粹真係齋玩嘅啫， 係啊， 乜都冇 publish 到出街 嘅，乜都冇噶。你咪當買咗部吉他翻買咗部吉他翻屋企，跟住彈咯。咁、但係你又冇人同你 jam 啦，又冇機會演出啦，跟住亦都未去到彈到啲乜嘢出嚟。 你屋企人唔會話你嘈嘅咩？但係。 都會㗎，其實。 哦，真，因為你唔係戴 headphone 嘅，你真係。 嗰時我未直情未知應該點樣去、 okay. 去控制啲聲咧，即係佢嗰啲嗰部機咧，input output 點樣可以聽到聲，但又唔好嘈到屋企咁咧咁。咁係夜晚先玩，因為夜晚先得閒啊嘛，所以成日夜晚好似敲牆咁啊。因為我同我屋企人個阿爸媽間房撐一埲牆啫嘛，咁好彩有個衣櫃做個 buffer 嘅。咁我曾經試過日頭嘅時候試下扭到一個咩 level 喺佢間房係聽唔到聲咧，即係不斷試咯，試到我 試到嗰個 balance 啱啱好啦。 係啦，咁跟住就揀嗰個 level 去夜晚玩啦。咁但係冇啊，即係玩咗幾個月咗就擺低咗啦。但係話去到19年年中嗰陣時候。就因為同啲朋友玩咗一啲 remix 嘅 project， 咁嗰啲歌咧就係啲懷舊香港80年代風格重啲嘅音樂，咁整完出嚟之後嗰陣時就心血來潮啊，唔知可唔可以咧同一啲真係嗰個年代出現嘅歌，一啲快歌可以 mix 埋咧，咁啊終於攞翻嗰部機出嚟啦，就喺屋企有一晚就試下玩啊，錄低佢啦。咁整完出嚟之後就發現咧，咦有啲棘喎，唔得喎，點算？跟住就揾一個朋友去。請教啦，因為佢嗰段時間都啱啱開始又多啲打碟啦，叫做， okay. 因為疫症關係冇好多演出或者咩都冇咗，咁啊禮拜五晚就會喺自己 studio 度開 live， 咁、就話揾一晚上去供下，了解一下啲最基本嗰啲啦。因為嗰段時間啱啱開始玩咧，上網睇啲 tutorial， 其實你玩好多樂器或者學一樣嘢，有時都係嘅。你睇一個 tutorial 嘅時候，佢真係由一啲好基本功。叫你练开始啦，咁你真系会闷噶嘛？ 我明啊，我最怕我所有事情去学习，最怕就系基本功嗰一 part 咯。 系啊，其实好紧要噶。 系啊， 但系你会觉得闷噶嘛？嗰、时学嗰种咧就叫 beat match，、即系一首歌嗰啲 boom boom boom， 你点样 match 另一只嘅时候，佢唔会撞啦，叫做叫 beat match。 点样个 beat 入得靓、啊？ 呢个系最基本，同埋话系尽量系用耳仔去 beat match， 唔系用眼咯， okay. 即系唔系用对眼去睇嗰啲 sound wave 搭得正嘢，用耳仔听，然后。tune 啦，呢個係所有玩打碟嘅人都會話你最基本第一步一定要學咗呢個先嘅，咩、 okay. 都唔使諗啦咁。咁你練到咁上下，你就覺得唉 OK 啊，好似都係 都得啦 ，OK 啦，即係打籃球都係咁啊，拍波咁樣覺得拍到兩嘢就係 噶 啦， 唔使再咁多嘢啦。不如我想射籃啦，我想插花啦，咁你個人係咁噶啦，咁要型啊嘛，係咪先？ 係。 咁但係你發現到你真係整一嚿嘢出嚟，就發現啲嘢好唔啱數喎，咁跟住就揾朋友請教，咁跟住嗰段時間開始就每個禮拜。就会去佢个 studio 嗰度，佢去就坐喺后面睇住佢玩。 O、okay. K， 然后去到咁上下，佢就话：，诶、你过嚟试下玩咯，咁样。 但系斋睇睇唔睇咧？即系学唔学到嘢咧？ 斋睇你会知道佢 做紧啲 乜嘢，但系你自己做唔做到就另一件事。 O、okay. K， 即系你见人弹琴，你知道哦呢几个音咁样样弹咯，佢做紧啲乜嘢？但 系 你知坐落去弹唔弹到 系 另一件事。 系要练噶嘛？ 要练。咁跟住佢又撩我，你试下玩咯，冇乜所谓啦，我开 live 都。都即係冇乜所謂嘅，即係冇壓力噶嘛咁，咁、就開始同佢一齊玩啦咁。咁、玩下玩下之後，就因為咁到咁上下，覺得自己咦好似basic 嘅嘢開始慢慢掌握到咯喎。 係、okay. 因為個朋友佢嗰啲歌咧唔係一啲好規律性嘅一啲 beat 嚟嘅，咁、所以個變化好大咧。咁就其實每一首歌接都係一個難度嚟、即係佢唔係啲好齊齊齊嗰啲四拍四啊嘛。咁然後發現就玩咗一段時間佢嗰啲好唔規律 beat 嘅歌之後，玩翻屋企啊，玩翻一啲 簡單啲嘅 house 嗰啲嘅話咧，咦原來不知不覺當中自己係 容易咗啦， 係容易咗噶、你嗰下係唔知嘅，但你一埋翻去就哦開始感覺到。自己好似有少少啦，開始。 我唔知點解個 picture 好似咧幻想緊佢嗰啲街機咧玩嗰啲吉他機嘅畫面咁樣。 其實都類似噶，其實都好類似噶。咁你都係咁樣去玩，初頭你交少學費咁啦，初頭就不斷 fail 啊。 跟住突然你練咗啲四星嘅歌嘅時候，你玩翻啲三星就會好容易。 係啊，即係四星遇到難度之後，跟住你翻返三星，咦原來我可以不知不覺即係你學咗一套自己形容唔到嘅方法啦，因为嗰日同我朋友玩好得意，我哋有一个小 challenge 咧，就系、是、譬如佢拣咗一首歌，佢接完之后啦，咁佢就会行开离开个位，然后我就埋个位度，喺嗰首歌完之前就要喺个 library 度揾另一首歌接 落去，哇！ 咁我接完之后就行开就到佢，即系一人一首咁样玩啦。咁喺嗰段时间你就要自己。冇噶，冇人教你嘅，咁你就行到谂下用咩方法可以接得啱咧？咁接得衰嘅机会系多啲嘅， okay. 但系慢慢揾到，哦，我点样拣一首歌啦？即系可能嗰个 key 啦，跟住嗰啲嗰个速度 BPM 啊。 咁樣就開始啊，就係呢個小遊戲，的確係好似進步得快啲。 透過一個挑戰去逼迫自己啲潛力出嚟喎，呢個係 呢個係嘅，係因為佢真係逼你出嚟，但嗰樣又冇乜壓力嘅， 係 咁咪 開心咯， 咁咪開心咯， 開心咯。 咁所以去到而家做即係騷動音樂嘅時候，就好想有一個環節係可以真係唔係淨係怎逐首逐首播，可以即係 mix 埋一齊 一個 playlist 完整嘅。 咁然後每個禮拜，而家每個禮拜五做嗰、那個，咁其實我屋企都係預先排好曬，然後喺屋企即係好似 live 咁樣錄嘅。 嗯嗯， 係啦。跟住有啲人以為係咪唔知邊度買㗎？成個 mix 定係揾人幫手啊？咁自己其實每個禮拜練習咯。咁亦都一樣嘢好衰嘅，就係因為每個禮拜節目一定有嘢出啊嘛。 係啊， 咁有嘢出，其實你幾 住就要練啦。 你就算嗰禮拜幾忙都好啊，你去到禮拜四晚凌晨，甚至乎禮拜五朝早，你點都要嘔嚿嘢出。係 因為唔衰得噶嘛，唔可以冇嘢出， 唔可以冇嘢出噶嘛。咁所以就係呢種咁嘅死人性格咧，就俾個客觀環境逼之後，咁啊變咗好似每一個星期就咁樣練習練習練習咯。 唔怪得每次禮拜五朝頭早好似你都特別攰咁樣啦。 要星期四，即係夜晚整到好夜，係啦。咁跟住整下整下就搞咗好長時間咯。 係，咁但係希望即係頭先學你開頭話齋啦，好多 DJ 即係由打碟開始，慢慢再有一啲自己嘅作品做 producer。我希望有一日可以見到 producer 冇好。DJ Four Sing 咁样咁啊型啊， 唔系啊，呢个系一个好远嘅路嚟嘅， 真嘅咩？要好要做好多，即系好两样嘢系好唔同嘅， 好唔同嘅。但系系、因为譬如就算打碟都好啦，去到而家一个位置就系、我当日就好嫌弃基本功啦。其实你玩到咁上下，你就会发现有啲嘢自己做唔到。你个画面想象到，假设你知道扬州炒饭系点样煮噶啦，你见过你食过，但系你未必知道嗰啲材料摆喺你面前，你点样变成嗰碟饭。咁而家就要走翻去托翻啲基本功，而家就会睇得明，同埋而家有心睇啦，因为你而家真系 into 咗嗰件事啊嘛。 我明， 咁你就会睇得明啦。咁但系你OK， 整咗碟扬州炒饭之后，你就会开始谂啊，我开始想整我当咪芝士龙虾意面。咁然后发现自己技术唔够咧，就要开始又系由零开始。而家就進入咗一個咁嘅狀態啦，開始又係吸收期啦。因為之前有一段時間可能有半年多啲，每個禮拜就係整個 mix 都覺得啊能力應付到啦。到咁上下就覺得好啦，進入下一個 stage 嘅時候又要再學啲新嘅嘢。我係未試過學一樣嘢咁， 好羨慕，好羨慕你啊！因為即係如果以都係玩音樂嚟計，即係小弟都係有彈琴噶嘛以前，但係點解會令到我去咗一個即係我同你唔同？點解你一路有玩落去？點解會停咗步呢？就係我同你一樣嘅原因，就係我好怕啲基本功。咁考級就要基本功，要喺度不停彈嘅 scale， 我好悶啦。我覺得我已經應付到啦，彈嗰啲歌我都應付到啦。但係有一樣嘢係永遠都做唔到，亦都係去到每次考試我都係。好渣噶，就系嗰啲即兴，俾份谱你，你要即刻弹得到。我系好慢嘅，曾经我觉得自己咧，明明平时睇书啊，考试冇问题啦，但我觉得咧睇谱我系有读写障碍嘅，觉得自己，即系我每次睇一份新嘅谱，我要用好多时间去俾人哋用更多时间去抡，先抡得掂份谱噶，所以咧。嗰、那個挫敗感好大嘅時候，我就覺得，唉，算啦，考到一個級數之後，我就冇再考落，我覺得考唔到啦，因為淨係嗰一個難關卡住咗之後咧，我就冇再嘗試去解決呢個問題啦。 用個客觀環境逼你咯，開個 set 文係 冇啦，喺個直播室度 set 部琴好大功夫㗎。 唔緊要啊，你件二千領歌都有得彈琴啦。 好啦，你無謂要啲聽眾一齊受苦啊嘛，我受苦有乜所謂啫？ 所以希望啊，有阵时喺节目度拣啲电子音乐，大家会中意听得 enjoy 啦。咁啊，呢位朋友都系嚟自香港嘅电子音乐人。 NCT 的 Frenem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举行今届会期最后一次会议，辩论由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动议的告别议案。他形容建制派有时可谓有辱无荣，期望行政机关日后与议会内的政党建立有辱有荣的执政联盟关系，而非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就说，议会已经由被人瘫痪变成重回正轨。海洋公园财务报告显示，本财政年度入场人次受到疫情影响下跌至140万，较上一年度减少36%，收入大跌45%至到3亿9千多万元，扣除政府资助前的经营亏损净额是11亿1160万元。海洋公园说，因为疫情，去年7月1号至到今年2月17号合共关闭146日，即使重开，客容量亦都受到社交距离指示限制。公园为尽量减低疫情所带来的冲击，已经采取紧急节流措施，包括严格控制营运成本和酌情开支，节省能源，实施无薪假期安排、减薪以及冻结招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被问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的机会，赵立坚回应说将会适时发布相关安排，又提到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今个月上旬与沙利文在苏黎世会谈时，就两国领导人在年底之前举行视像会谈进行讨论，但目前未有进一步信息可以提供。沙利文较早时简报拜登即将出访欧洲的行程时表示，虽然拜登认为有机会与习近平面对面接触很重要，但若果习近平无法亲自出席20国集团峰会，透过视像举行中美领导人会谈是次佳选择。另外，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以国家安全为由，通过撤销中国电信美国子公司在美国的营运许可。赵立坚被问到中方如何看待有关问题时，未有正面回应，只是说中方主管部门将会就有关问题作出回应。香港代表队在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在田径项目由任国芬取得一面铜牌。任国芬在女子 T36 级200米短跑决赛跑出35秒16，继早前100米得到季军之后，再取一面铜牌。他的队友余春丽跑出36秒91，以第四名获终点。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有一两阵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周末期间多云，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梅树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半春园。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梅树坑慢线有坏车噶，龙尾就去到半春园。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

虽然我都好想话，我好希望可以坦白啦，但系的而且确人大下大下咧，经历过喺学校啊，或者喺社会嘅一啲 training， 唔多唔少都会对自己讲嘅有所保留嘅。 何谓成熟，并未望穿，我搞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两者怎去兼容？兼容，构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懂。让大踏步中破穿天空，却丢失了松容、宽容。理想坠落之前，发觉到处已失控。快乐就直接敲敲我的心，能够听到洁净声音。在挫败中总有不甘，累了便哭也未算暗。再微细年岁间有种剔透感，时光过度一首青春单曲，成熟并未望通，我搞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两者怎去兼容？兼容，构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懂。人大踏步中扑穿天空，却丢失了松容、宽容。理想坠落之前，发觉到处已失控。 有时都会想的，是不是样样东西都要解释得很清楚呢？都真的不是很知道。有陈卓贤的搞不懂 acoustic version。学子华神话斋嘛，做人没有公关死得的。 共过晚餐，直接惯不惯，没有太惨，你不需冷淡，言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哦哦，骗我也要自讨圆桌。流着泪扮冤家，懂不懂真话的清高，不懂得请跟我说别客套，分不清真假冒与假，自家的真答应得你声，听你的大话既肯定，太真实未识得反应，再骗我，我要真。Yeah. 严明熙真话的清高，好理想地讲啊，讲真话当然是最好啦，系咪先？的而且确咧，坦率是我哋人生入边一个好重要嘅课题嚟嘅。不过我哋亦都会经常陷入一个两难当中，有时啲说话讲咗出口，一段关系就咁样破裂。人抱着一张被，在记忆年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重游你五岁过的曲子，未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养，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精神装作睡满分与你欢笑，替代我都不介意，自我催眠大方都可以，交换全属你的房间，阔落半边是空置，和凌乱发丝入眠几次，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心，何用翻身更改这收场，尚未够狠，门外喜帖你共谁递上，如果勉强倒醉，从来都非一对，可能如密友变更加等待，天花塌下犯罪祝福，差跟你数 MC 张天赋记忆棉，好多时候咧，我哋俾人闹，不论讲真话又好，讲一啲客套说话都好啦。其实少不免都系为求希望对方可以原谅自己。 人生如何地好好过，难饶的冤家总有几个。谁傻得因他的错，把一生再消磨，无辜担起多余的痛楚。曾经难原谅的一个，离流中竟好想见到我，常排烟狠清算，这刻轻易讲和，让他终可安然地离别我。原来不只伤他，同时如此伤我，难眠的夜来磨，都听得到宁静默，最后看清楚，世上那位可使我难过，只得在意的可伤我。 关心妍，原谅的力量。不论一个炸弹用咩方法拆都好啦， 老套啲讲句，其实都会引嚟唔同嘅后果，最紧要对得住自己啦。 尘埃飞上天上，泥沙冲向海洋，尘埃的渺小，泥沙的渺小，谁关要去感受？生不会欺场，谁盼有受奖，谁衷心拍掌，亦不失修养。头如何疲倦了，也要抬得起。我就算没有闪光灯，世界更要强壮地，很尊严地，和亦留做知己。如无能为力去与伟人相比，最重要能与不屈地自己比。我最少要从我活动最后拒绝断。不似想象，痕迹都会很长。燃烧的理想，明知不理想，亦必须冲上。头如何无力了，也要抬得起。我就算没有事。世界更要强壮地，很尊严地，和亦留做知己。如无能为力去与伟人相比，最重要能与不屈地自己比。我最少尊重我活到最后拒绝断。垂下去，永远抬不起。决定我层次的高低是心理，焦点要目过我，但我能贴地，心甘情愿从地平涯到死。残余能量上有半格能撑起，信奉我能揭开。但谁拼命，这是霸气。 陈柏宇最新派台作品《对得起自己》， 继早前100米得到季军之后，再取得一面铜牌。他的队友余春丽跑出36秒91，以第四名过终点。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沿岸。喺下昼4点，位于越南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胡志明市之东北偏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且逐渐消散。同时，强烈热带风暴马努集结喺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周末期间多云，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坏车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较早前近梅树坑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嘅大消散。而家交通咧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接近运头塘村对开。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梅树坑嘅慢线咧，较早前有坏车，虽然拖走咗，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近运头塘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就排到温思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近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嘅，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安定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三圣。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嘅车龙就排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圣安当去油塘、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同埋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fina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众所周知都系唱得嘅啦，但唔知佢有冇其他嘅技能咧？ 今日我哋就用呢一句嚟问下佢啊，听住咯。 丁做啦，守好戏， 睇佢发挥啦。 收到音乐嘉宾有 Angel 啦，许正云啊， 嗨，大家好，喂，呢个咩嚟噶？ 为你送上呢个 Angel 拿手好戏，即系啦，系每次咁样食字咯， 系啊，你真系可以攞翻屋企噶。 我哋头先嗰下你未知嘅， 我未知啊， 我见你笑咧，我以为你已经 get 到。 系啦，心谂你讲咩啊？ 而家见到就知啊，见到个实物嘅卷轴啦。 呢个系俾我噶，系啊，带翻屋企噶， 系啊，好惊喜啊！ 唔系，我哋啱啱影完相就换走， 我哋会拆翻啲字噶嘛。 因为我哋本身咧谂许正运呢个名咧有啲咩音可以食到嘅，跟住谂下谂下，咦唔系，即系我谂咗一段时间都未谂到啦，跟住就试下从你嘅英文名嘅角度出发。 系可以，搵字真系好难，搵食艰难，唔系搵到， 唔同音啊，小姐。许正陨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 咯，呢个几好，但系写死个监制， 呢个可以， 呢个 OK 系嘛？但系个问题我唔知可以讲啲咩， 留翻下次，留翻下次。你睇唔睇星噶咁样咯？ 系啊，中唔中意睇星座啊？嗰啲咁啦，下次。咁啊，呢一句 Angel 拿手好戏就系想知道下，即系喺你身上面，即系唱歌以外，你有冇啲咩嘅技能啊、兴趣啊咁样样？ 我即系突然间谂唔起咯，即系分享一下一啲感情嘅状况， 呢个就系一个拿手好戏， 呢个就 系 个拿手啦， 或者帮人分析佢哋嘅感情，但系我都比较中意分享自己嘅，之后等人去帮我分析咯，或者我都会分析人哋嘅，但系我通常分析完我自己都可能未必做到咯。 O、okay. K， 即系嗰啲港女斋讲， 能医不自医嗰种。 我觉得咧 ，Angela 我认识嘅佢咧，佢嘅拿手佢嘅技能咧就系、是。佢個分享能力好強啦，同埋佢真係成為到即係一個 group 裏面咧嘅嗰個中心嘅，因為嗰陣時我哋一齊上 acting class 嘅時候咧，佢係會令到大家氣氛好好，大家每次見到面就會即傾偈咧。係，咁佢係極度樂意 share 啦。 因為我嗰排好多嘢要 share 咯，share 下頭先咪前嗰啲，我哋其實都坐咗三個字傾咗好耐偈。 我以為錄咗啦， 即係 share 下之前可能喺即係拍節目嘅時候要自己隔離一個人自處嗰個生活咧。 系啊， 都有趣啊！先听佢讲， 自己自处嘛，因为要 系啊，因为其实有啲fans 都知道咧，因为我系有我本身买咗个琴啦，之后我就好想可以喺隔离嘅时候可以弹下琴咁样啦，之后点知酒店啦，因为一啲原因咁就唔帮我送个琴上嚟， 好惨 啊！我就先已经好唔开心，但系我都理解嘅，我又买咗个早餐机啦，点知都系唔俾送咯。 但系你买早餐机，你有嗰啲食材咩？你都要有嗰啲食材先煮到 噶。可以嗌外卖嘅，我哋有个细嘅雪柜仔咯，唔系喎。唔系，雪柜都冇啊！ 雪柜都冇， 咁第一酒店雪柜都冇咩？原来 系啊！我自由，然后我自己上网买咗个雪柜仔咯。哦，系啊，即系 咁有冇送到上去咧？定系 雪柜仔又俾 挥琴 好啲？ 系因为雪柜仔好细个，但系咧佢送个雪柜上嚟嘅时候咧，就警告咗一句嘅，佢就话佢以为我自己买咗个冷气机， 太夸张啦嘛？ 系因为嗰个样好似冷气机啊。 Okay. 之后咧，佢就再讲咗句：，佢话你啲快递真系有啲多咯，你如果再咁多，我哋唔考虑会唔帮你送上嚟咁样咯。之后我就好惊咯，我之后再买嗰啲就系细细件、细细件咁样咯。 嗱，咁啊，另一样同大家分享嘅就系你嘅新嘅拍台作品啦，《I'm Sorry》啦。 冇错。 咁一开始我同阿斌咧就会估关于呢首歌嘅， 系啦， 咁啊，然后再俾你揭晓嘅。 好。 咁我估先啦。 好啊。 咁因為今次呢一個作曲嘅 credit 嗰度呢個組合，我覺得幾有趣，包括你啦、蘇道哲同埋 J 風。咁 J 風上一首情歌之後就幫你作曲啦。咁但係今次呢一個三人行嘅呢個組合，咁我就好奇點解會係咁樣。咁我就上網去睇下你哋嘅社交平台睇下有冇講啦。咁我想大膽估，點解你哋三個會走埋一齊作呢首歌，應該係關蘇道哲生日會事，因為我係見到嗰張相，你哋三個都有喺度，當然仲有其他嘅歌手朋友啦。咁我唔知，我直覺覺得叫呢張相可能關事，令到你三個走埋一齊去創作一首歌。咁但係傾過啲咩我唔知，但我覺得佢緣起係真係關呢個生日會事嘅。 哇！我覺得你呢個大膽得嚟，好似已經種種地啦。咁我 有冇驚啊？啲男人睇嘢睇到咁深入， 好變態啊！你去 stalk 人哋咁樣。咁我估啦，我估翻啲同呢隻歌比較再關事啲嘅就係，因為見到都係同個班底有關嘅，見到啊 J 風啦、蘇道哲啦，咁啊 Angela 自己又一齊去作曲咧，咁我覺得咧，因為通常音樂人作曲嘅時候咧 ，demo 有一份詞，咁然後再出街嘅時候有另一份詞，咁但係我去睇翻呢個出街嘅版本咧，見到中間有一句英文歌詞就係 I'm sorry for this pain 啦，我覺得喺寫 demo 嘅時候咧，同阿 J 風佢哋去寫 demo 嘅時候，其實呢一句喺 demo 已經係喺度㗎啦。咁然後就一路 keep 咗落去，而家出街呢個 version 都保留咗呢一句喺入邊嘅。我估呢一樣嘢 交俾你揭曉啦。 哇！點解會中曬嘅？好犀利喎！ 哦， 呢個真係係我哋真係喺阿杜生日嗰晚寫嘅咯，呢首 歌。嗰晚寫啊，直情 直嗰晚啊，係啊， 快成咁。 我以為嗰晚即係唔知傾咗啲乜嘢之後再去。 唔係啊，因為咧，我哋嗰晚食飯隔離有個好靚嘅琴，之後咧，我哋食完飯咧又吹一陣水啦，之後然後就去咗彈琴啦，之後然後咧我哋就三個坐埋咗一齊，之後就起勢咁寫 melody 咯。之後然後我哋一路寫嘅時候已經一路有分享一啲感情嘅狀況啦，之後 係即係平時嗰啲傾偈啦咁啊，係 笑到起痰啲， 即係可能有一個彈緊啲 melody， 跟住有人講緊好似一個 background music 嘅初頭。係 啊，之後我哋就我哋其實嗰晚我哋咧，其實我哋都唔知過咗幾耐，之後我哋就寫咗好多 melody 嘅。咁阿 J 一路用個電話錄低曬全晚嘅嘢，咁我哋都我哋嗰晚其實砌咗一個 chorus 啦，即係我哋一個我自己覺得嗰晚我哋好中意嘅 chorus， 但係我哋其他我哋都係同時間錄低曬咯。之後咁，然後我哋已經諗好埋嗰首歌應該講啲咩，即係 base 我哋嗰晚嘅 conversation， 其實幾開心咯，我想多啲咯。 係咯，我覺得幾有趣。係 啊，因為通常咧自己一個人寫咧，想話啊，我嗰日寫歌咁樣啦，之後就寫唔出咯。之後但係咧，如果你一班人咁樣一齊超下，又食下飯啊咁樣咧，又覺得幾開心，又會有好多靈感大爆發。 寫一隻咁 set 嘅歌，嗰個靈感係嚟自邊一個嘅故事先？即係都涉及好多單位啊，係咪先？真係都要問翻清楚嘅。 涉及我自身嘅經歷啦，然後有朋友嘅朋友嘅經歷啦，咁我哋係綜合咗一齊，就覺得啊唔係喎，因為即係我譬如我自己覺得有咁嘅經歷啦，但係咧，咦原來佢哋又有人啲 friend 又咁樣嘅喎，因為其實都 common 嘅，因為好多人可能拍咗好多年咧，然後又中間遇到一個小插曲啦，或者一個，但係可能未必係一齊嘅，即係可能真係識咗之後一齊出去玩比較 close 啲，即係嗰個關係，嗰、那個曖昧嘅關係，但係又未真係話去到一腳踏兩船嘅。但係我哋都會覺得，其實咁樣係咪都係已經算係出軌咧？即係算唔算係出軌咧？即係 精神上咧，係咯， 即係覺得已經成日一齊玩啊，又成咁樣，咁我哋就覺得，同埋我之前咧，J 風都會覺得啊，我好多歌都係受害者，即係失戀啦、啊，好慘啊。但係其實我自己都會有 hurt 人嘅時候咯，即係一定係、 人生流流長啊，都總會做過傷害人嗰個。 我覺得呢件事係大膽嘅，即係大膽嘅原因係因為你要將自己嘅呢一面去俾樂迷去了解到，即係作為一個加害者，咁你向來都會覺得呢個新聞其實係一個蘇哥唔啱啦，即係背後可以千絲萬縷原因。咁但係佢提出呢一樣嘢，然後要去 accept 同埋佢真係變成歌，我覺得都係好多 step 喺中間。 係啊，咁我都覺得應該要將呢個真實嘅一面都記錄低嘅。咁然後我哋其實張楚橋好好，因為我哋咧喺我哋嗰晚完咗之後咧，咁阿 J 就將嗰啲 recording 佢第二日咧就整合好咗，佢自己唱咗一個 demo version 先嘅。咁然後我哋再，其實我哋係連續嗰、那個，我哋由嗰晚開始，我哋差唔多連續嗰個星期都見喺阿杜嘅 studio 度。咁、我哋就將啲 melody 啦，然後將J 風再寫咗一啲新嘅嘢啦。咁我哋就一路喺個 studio 度砌翻個完整嘅出嚟。之後然後我哋仲叫咗楚橋上嚟，因為咧我哋覺得啊，我哋有咁嘅諗法，想即係大家一齊傾偈嘅時候，佢都可以即時聽到。咁佢係淨楚橋係坐喺度。一路我哋寫歌嘅時候，佢一路已經填緊詞咯。即係我哋去到差唔多個 demo 完成嘅時候，佢已經份詞已經寫到一半咯。同埋每一句我哋都幾鍾意，即係每一句我哋會即時想講啊個 verse， 我哋想表達啲乜嘢啊咁樣。我好鍾意咁樣，同埋又好，即係成件事又好似好有效率咁，但係又好係自己嘅嘢。 編嗰方面有冇話，即係你都可能 contribute 咗一啲嘅諗法，覺得 係啊，有我哋，因為咧我哋有根據我哋之前嘅歌嘅一啲編曲啦，咁我哋就會今次想有我哋所謂嗰個 term 就話啊，我哋想個編曲再氣質啲嘅，即係雖然呢一首係 hurt 人嘅歌，但我哋想成件事氣質啲咯， 得有氣質咁樣。 係啦， 參透緊呢一個境界。 所以我哋就我哋有我哋亦都即系嗰时录音之前，我哋都系会上网揾啲 reference， 即系个 feel 大概会系点样，之后就去先开始做呢一首歌。同埋我哋系我哋做 demo 嘅时候，我哋已经系录咗几次噶啦。 嗯， 但系我哋就系录J 风波你写嘅 demo lyrics 咯，即系英文嘅版本。 哦，咁即系已经开估埋我嗰个问题就 系佢嗰个讲嘅英文、 英文歌词，其实系由 demo 开始已经留咗喺度噶啦。 系啊，我哋因为 J 风咧，我哋。做呢首歌嘅时候，佢就写咗一个全英文嘅 demo lyrics 啦。咁然后我哋揾楚乔上嚟一齐填词嘅时候，我哋都觉得诶，唔系喎，呢一句好记得咯，即系呢一句好似系成首歌嘅重点。之后我哋就觉得诶，但系咧，其实好多歌都可能会系 chorus 第一句即系英文嘅，咁我哋就觉得哇，呢句系唔知第二定第三句会唔会好奇怪？咁但系我哋最后又保留咗，我哋觉得诶唔系啊，我哋录咗之后又觉得几 smooth 咁样。 嗯。同埋首歌最尾嘅兩句咯，即 係 嗰句都好係嗰個嘅關係，或者你嗰、那個即係代入嗰個角色嘅重點咯。即係我唔中意你，但其實我中意 係啦。J 風同埋楚喬一齊諗嘅呢最尾呢兩句，咁我哋就覺得哇係好堅喎咁樣。 歌曬都 love you but I still love you 咁樣，咁即係仲中唔中意佢咧？究竟係係 即係其實因為咧呢首歌係。對於我嚟講啦，呢首歌同埋呢個 MV 咧係冇答案嘅，即係都係最後都冇揀到，都揀唔到。如果俾咗我自己，我都會覺得好難揀咯。所以我哋就覺得最尾呢兩句係都係留俾大家諗咁樣，即係大家都睇下。睇下大家會點揀咯，我哋就唔知咯。 嗯，但係至於去到個 vocal 方面咧，即係頭先都講到就係、是，即係通常 Angela 嘅作品都係一啲受害者嘅角色，今次係唱一個加害者嘅角色咧、 有氣質嘅加害者， 好難拿捏嘅喎。即係因為好容易唱到即係自己本身係一個加害者，但係好容易唱到可以變到受害者。 我要揀啊，真係好慘啊！都可以變成受害者咁。 係咯， 所以其實咧，我哋去處理 I'm sorry 嘅時候咧，係諗。即系嗰个感觉又好似又会惊变到，好似好串咁啦，即系好唔诚恳讲 I'm sorry， 但系其实系想好诚恳讲 I'm sorry 嘅。然后我哋呢一首歌咧，真系录嘅时候，我哋真系谂咗点样去处理嗰个感情，因为咧我同阿杜录音嘅时候，佢都会话我会好容易，因为我之前录过好多失恋 ballad 嘅歌啦，好容易我就会喺我自己 comfort zone 攞一啲 expression 出嚟，即系我用过嘅，咁我就觉得你咁样就会好似咯，同之前啲歌，咁我哋都觉得唔想又系嗰种失恋嘅感觉，我哋想今次系自己系feel guilty 嘅一种。愧疚啲嘅感覺擺喺呢一首歌度，咁所以其實我哋錄音嘅時候咧，我哋係不停咁傾偈咯，即係我哋傾偈嘅時間，我諗同錄音我諗係一半一半，即係我哋係會一路，因為佢想我個情感係再即係大啲啊，大過technique 啊，或者我一啲原有嘅表達方式，咁所以我哋可能係錄完一 take 之後，我哋傾偈可能傾。一段時間，然後我哋傾傾下，佢就會話：，好啦，嚟啊，嚟錄一 take 咁樣咯，即係不停傾，然後中間會錄一兩 take 咁樣。 O、okay. K， 就希望嗰個情緒係最到位咯。 有冇話最後即係去完成個錄音嘅過程，其實有聽翻有幾多個唔同版本嘅 vocal 啊，即係唔同嘅感情喺擺喺入邊啊？ 哦，有啊，因為咧，我哋如果錄音錄。Unison 嘅話，我哋可能當係三日啦。咁、Day One 係通常 Day One 都係大家都可能仲摸緊一啲嘢，都有嘅，都有用，即係都有啱嘅嘢嘅。咁但係可能我諗最多即係最用到或者係最好嘅可能係 Day Two 咯。因為 Day Three 咧，我自己係會覺得我自己係突然間話錄 Day Three 係因為我 Day Two 錄完之後，其實我都覺得。OK 嘅，咁但系咧，我 day three 系我隔咗可能一个星期，我突然间觉得我有啲新嘅领悟啦，之后就同佢讲话，我想试下用呢个 approach 再录，但系可能 day three 就会谂多咗咯，所以我自己觉得day two 嘅 emotion 可能就系最好咯。有一 take 系咧，阿杜咧 feel 阿杜好伤心咯。 被唱到，因为他觉得自己变咗受害者咯。他幻想自己系俾人讲 I'm sorry 嗰个咯。之后佢话算啦，我哋今日完啦，唔好录啦。 太有屁啦！咁最后系咪就系用呢一 take 咧？咁 系啊， 即系佢都喺里边听都中咯。 系啊，之后佢就话哇，呢一首歌真系搞唔掂。如果系真系嗰个男仔听到咁样， 嗯， 所以我几中意首歌最尾嗰两句咧，即系。但系头先讲咩 ？I don't love you, but I still love you。即系第一句嘅时候系好 project 出去，但系最尾嘅一句系好似自己心里边讲，其实我又仲中意，即系突然之间一个 contrast 收翻嚟咁样。 系啊，即系我自己都有试过咧，我以为自己可能已经唔爱嗰个人，但系咧。当佢离开咗嘅时候，你会觉得啊，唔系，其实我好似仲中意佢。即系你一谂住嘅话，你就系仲中意咯。即系我成日都又唔系成日嘅，即系我都会有试过呢一种感觉。 咁你仲中意一个人，你会唔会即系悬崖勒马？系咪嗰个叫？即系你会、即系揾翻佢啦。即系讲咗过头说话，即 系 对唔住大佬咩都好啦。即 系 原来 我会啊，我发现我会咯。我以为我唔会咯，即系我以为我系嗰啲咧，死都唔会氹翻。另一半嗰啲，但我发现原来其实我都可以放低面子咯。我细细个嗰时咧，我系直情系会去走去挨嗰个男仔咯， 即系每次都系会走去主动求原谅咁样咯。但系大下之后咧，就会觉得吓唔好啦咁样，即系觉得应该系男仔做嘅。但系之后咧，再大下又会觉得唔系、其实如果真系爱佢，真系仲中意佢嘅话，其实系可以咯。有时候 就冇所谓啦， 即系唔一定次次都系男仔做咯。即系虽然男仔咁样做会开心啲，但系我觉得有时女仔都可以真系 主动啲， 系啦，主动啲，同埋有时候你做一两次嘅时候，那个男仔自己都会舒服啲咯。 但我发现呢只歌好快会成为嗰啲派好人卡专用嘅作品，因为咧佢好屈机啊！你明唔明？最尾嗰两句 Cause I don't love you but I still love you 呢两句几好用啊！你教识咗啲女仔用呢两句之后咧，啲男仔冇运行噶啦， 系啊！对唔住，我唔可以同你一齐，但其实我中意你嘅。哇！呢、這个真系无敌啊！呢、這个 我觉得有女朋友嘅尽量唔好俾女朋友听啊，好危险啊！呢啲 系啦，有呢首最新嘅派台作品 I'm sorry 嘅，今日再次多谢。 Thank you. 别人犯了错，偏偏我亦瞒住两个。I'm sorry, I'm sorry for this pain， 谁也没好结果。到底我罪名被揭破，多私信在屏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电影检查修订条例草案，修例包括规定检查员在评审电影时需考虑国家安全的因素，亦都赋权政务司司长，如果认为上映的电影不利国家安全，可以指示电影检查监督撤销就那部影片已发出的准许证明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修例目的是完善电影管理制度，以有效防范和制止任何危险国家安全的行为。今次修例不会影响电影业界的正常运作，而清楚定明法例要求，有助电影业有所依从，不会误闯红线。立法会举行今届会期最后一次会议，辩论由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动议的告别议案。他形容建制派有时可谓有辱无荣，期望行政机关日后与议会内的政党建立有辱有荣的执政联盟关系，而非有事中无厌，无事下迎春。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就说，议会已经由被人瘫痪变成重回正轨。海洋公园财务报告显示，本财政年度入场人次受到疫情影响下跌至140万，较上一年度减少36%，收入大跌45%，至到3亿9千多万元。扣除政府资助之前的经营亏损净额是11亿1160万元。海洋公园说，因为疫情，去年7月1日至到今年2月17日合共关闭146日，即使重开，客容量亦都受到社交距离指示限制。公园为尽量减低疫情所带来的冲击，已经采取紧急节流措施，包括严格控制营运成本和酌情开支，节省能源，实施无薪假期安排、减薪以及冻结招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周末期间多云，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沙福道。后些少近住律伦街那段咧，车龙排到圣座士大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咧就相当多车啦，龙尾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伟业街近上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黄泥涌道去跑马地龙尾排到船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在九龙啦，观塘的协和街上行近住联合医院那段咧系挤塞，龙尾排到开源道回旋处。另外，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龙尾就在圣贤中学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咧，龙尾排到近油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全球暖化引发极端天气，受热浪困扰，热天更热更危局，持续热夜令人好难瞓得着。超强台风、极端暴雨吹袭，极端风雨威胁斜坡同低地。以上内容并唔系电影桥段，人为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暖化，带嚟前所未见嘅极端天气。我哋要及时低碳转型，减缓全球暖化，撑碳中和。 全新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13个政策局过去四年的工作。主持黄永、陆汉文。上一集觉得意犹未尽，今集嘉宾继续请嚟特首林郑月娥。 只要你有理念，你的理念就是想服务社会，那是做到嘢。 10月27号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出战2021残运会，港队田径运动员 庄公、 周志伟、 邓宇泽、 谢彩玉、 连贞熙、 鲍追耀、 陈永森、 朱泽生、 任国芬、 春丽、 游泳运动员 叶建军、 张翠琪、 黄汉燕、 乒乓球运动员 陈思鲁、 李明义、 唐志明、 唐志勇、 林家伟、 黄之贤、 范家豪、 梁仲仁、 蔡明辉、 袁景成， 香港市民送上祝福，为佢哋加油。 2021残运会直击港台电视32。 大家姐，开完18区茶餐厅巡回演唱会，赚到咁多钱，点处理啊？吓， 大家姐啊，有一家新银行咧开啊，利息啊有成10厘个。 新银行信唔信得过噶？会唔会无端端执笠噶？ 系咯，白虎啊，你间银行有冇牌噶？系咪存款保障计划成员银行嚟噶？ 存款保障计划。咩嚟噶？ 想知多啲存款保障嘅资讯，就要听10月29号星期五下昼1点到3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咩电康康》嘅存款保障大家姐广播剧啦。 Kitty， 冬天嚟啦、 啊！阿欧，秋天好似未嚟过、啊。 小白，你仲着短袖衫 ？Barbie， 可能听日已经系夏天啦。 依家啲天气 越嚟越分唔到春夏秋冬啊！ 咁应该点做呢？ 爱惜自己，爱惜地球。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波城呢位嘉宾每次见到佢都会有一啲新嘅諗法带到俾我㗎喎。 所以今日我哋送俾佢嘅呢一句呀好啱嘅，听住喇。 黄海日新月意。 嗯，够直白，我鍾意。 喂，苏老友，我加翻阿黄海阿思老师， 系， 系啦，上次就呢个日行千里就讲做运动嘅嘢啦，今日呢个日新月异啊， 好得意喎呢个，我其实我琴晚有谂过你哋会做咩， 你有 谂 过啲乜嘢啊？ 我又谂翻你会唔会用翻上次 ban 咗嗰条桥咯， 日日是好友，我哋都有攞翻， 再攞翻出嚟， 我哋话待住先，如果谂唔到嘅先至用呢句， 几好啊呢、這个，呢、這个我冇谂到啊， 系呢个日新月异系一个即系啲新嘅嘢学到啊，即系个人会进步咁样样噶嘛，即系呢段时间上一次我哋见就上一首歌都半年啦，我哋已经 系啊，咁就半年咯， 系啊，呢半年之间有冇学到啲咩？新嘅嘢 学咗啲嘢嘅，但系唔系真系话好劲咁学咯。其实就系主要就系因为都系因为呢只歌嘅。咁因为呢只歌咧拍 MV 嘅时候， 我好想导演好想有一套衫咧系有角嘅。咁、 啊、 其实我一开始就系谂住要学点样整啲角嘅啫。咁、 okay. 学下学下就学到点样整件衫出嚟咯。 好劲啊！ 系啊，即系导演系一个非常之 literal 嘅人啦。 系， 我就问佢吓、啊，你真系想要角咩？咁似小朋友劳作，即系话系，我就系要咯，我就系要摆出嚟俾大家睇到咁。即系我就话啊，咁好啦，咁啊，咁所以我就去开始研究点样将啲角整喺件衫上面。一开始系咁。但后来发现原来如果不是同一个布如果有、其他物料啦会很奇怪。 嗯、 那我就尝试整埋件衫咯。那所以我就找了个 designer 朋友啦、哦。我就说喂我要学我要学整衫。即他就说哦好啊学咯。那么啱我 designer 朋友又真的有个 studio 很近我平时做事的地方在黄竹坑。那所以我就那时候我两三个礼拜就是每一日都上去车衫剪布。哦学画画、画图，然后研究啲角咯。其实啲角先最麻烦啊， 因为佢立出嚟啊，立体咁。 系啊，同埋我啲角系可以掹噶，咁我就要揾一啲物料系可以重复， 嗯， 掹出嚟，然后拍翻入去又唔会烂嘅嘢啦。 我想问你系学整衫呢样嘢系由零开始，定系其实你以前读书都已经有个底噶啦？即系以前都会有嗰啲咩家政堂咁样噶嘛？ 我系真系由零开始嘅。我反而我学过少少嘅针纸咧，系因为我阿妈以前好中意玩十字绣嘅。咁但系实际上点样用一架衣车啊，或者点样将两块布拼埋一齐、车埋一齐？嗰啲學問或者真係做一件原來著得出街嘅衫就係完全冇試過咯，全靠我 designer 朋友阿 Ricky 去由頭帶我帶到落尾去做嘅。 Overall 由學到你完成成件事用咗幾長時間啊？ 一個月咯，我諗。 哇，好快！ 因為咧，其實我係一嚟就賣牙噶啦、嗯，我係冇時間做個 demo 出嚟再賣牙嘅。 拍呢個 MV 嘅時候，咁嗰陣時用咗即係幾耐時間去完成今次呢個 MV？ 呢、這个 MV 系我史上拍过最长嘅 MV 啊！我哋出咗四五日 cool 其实 系咪因为要去好多唔同地方？ 因为要系啊，一来要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同埋因为又有天雨嘅关系啦。有时约咗一日，其实本身可能想 call 十二个钟拍晒嘅， 系 落雨，咁所以室外拍唔到，咁就拍一啲室内先啦。咁但系咧呢四个地方多人嘅时间咧。是不同日子的，即是有时 weekend 先是西九沙滩，但是红隧同埋嗰啲大排档可能是要行日 咯。但因为个 MV 去咗不同的地点，就是因为有个好像即寻找 Wally 的呢个概念。嗰阵时当初是怎样 jam 出来的呢个 idea 又？ 其实我都唔知佢个脑谂咩噶。 导演李万基， 李万基哥哥咧，佢好得意嘅，佢真系突然之间话，不如试下揾你出嚟咯 ，Where's Wally 咁好似。我话吓真系点啊！即系佢就话就系好多人咁，然后要揾你出嚟咯。咁我一开始觉得啊好啦，都好似几得意啊。其实我唔知佢嘅心意喺边嘅，但原来佢好有心意嘅、嗯。你估唔估到其实佢想表达啲咩？ 佢想表达即系因为呢只歌讲个人可能所谓即奇形怪相，但其实你融入咗喺人堆当中，其实你同其他人系可以好 merge 喺一体嘅咯。 好叻，阿波 士，我觉得 你好叻， 其实佢因为你个 MV 其实系做到呢样嘢 ，exactly 就系想表达呢一个谂法。然后我系觉得哇，好劲啊！ 嗯， 佢就系想讲，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去批判或者见到一啲人好怪，其实系因为你攞放大镜同埋你睇得佢好 closely 咯。但其实佢摆喺人群里面，佢系 serve 咗一个角色系。佢只係一個人群咯，其實你根本就唔會覺得佢有咩影響到你，因為根本我哋就唔需要去挑剔每一個人，而令到佢哋要變成一樣咯。所以我覺得係、嗯，我覺得係非常之有心意嘅一個諗法。 Okay、 好叻，阿波成，你都可以做導演喎，下次。 好啊，好啊，下次試下，下次試下。 拗拗嚟，即係有學長鏡啊！你 咪調翻轉我拗啊！我都想試下咁。但我想講，即係佢，你頭先話導演啊，李環基，佢即係一個好 literal 嘅人啦。佢到幫你諗咗個 gym。尖玻璃嘅呢个名系做 kind of 叫尖八角嘅英文咁样， 系啊，真系啊、哦！我嗰阵我想讲咧，佢俾咗好多个名字我拣嘅，我全部都唔中意。 例如有啲咩？ 尖八比尖 Billy， 佢点都会系用嗰个尖嚟食翻个尖字噶啦。 佢本身唔系呢个尖嘅，佢本身系 JIM 尖嘅。 系 OK GYM 系我自己要嘅，因为我觉得我做尖嘅。 系咯，我哋觉得呢个都食得几好啊呢、這个。 咁咯，然后咧佢好想食翻个梨，因为佢觉得 Wally 系 LY 咁一定要有梨啦、嗯。但系其实我系唔中意个梨嘅，因为我觉得好唔通顺啊。 嗯。 咁最后点解会拣咗 Bally 啊 ？B A L L Y 啦。 是因为我觉得啊，巴黎都好像一个名牌来的，是不是咁都好像好听一点。 咁咁又完成了这个尖八角的 MV 啦。咁这首歌呢，我同阿斌呢亦都会即估下听完之后的一些感觉。然后交给你 Q 估得啱定唔啱嘅。 好啊。 OK， 今次我想估下嗰份词嘅，因为再留意返份词，今次都系 Silos 同埋阿 May 个仔，每次我都会留意阿 May 个仔。 我觉得喺好寫呢首歌 The Very Beginning 嘅時候，其實 Silos 你已經心入面安排咗個位置喺個開頭嗰兩句度，因為頭兩句令我好深刻，就係去講聲線嬌美，不過我身軀太狠，想說即說，這叫廉價直率狠求分，就係我諗呢個係係同埋係你自己可能係感受到身邊好多人對自己嘅評價，好想將呢兩句喺個歌曲嘅开头已经想带出嚟， 我估呢个咧其实系一个好强烈嘅感觉嚟，我觉得呢只歌有一种感觉就系自己同紧自己嘅内心或者自己嘅灵魂喺度跳紧舞，好开心咁样跳紧舞，一个咁嘅画面，可能因为中间有一个短短地可能两个bar嘅一个 music break 嗰度，俾我一个好强烈跳紧舞开心嘅一个感觉。咁所以我想估就系其实喺你录音创作或者曲各样嘢过程，有冇真系有出现过一刻就系、是、哦呢一、這个人同紧自己。好欣赏自己嘅灵魂共舞中有一个咁样嘅嘢出现过，系好抽象嘅呢个，但系呢个感觉好强烈。我同阿斌佢都话啊，几有趣，不如估呢个啦。 好啊，你讲得 咁交俾你。 我觉得你可以做埋我监制下先，你会令到我更加进入首歌。真系，其实我冇谂到咁样嘅。其实我真系好觉得呢一只歌好似系同个世界讲，但系更多都系同自己讲嘅，即系其实都系一啲。自己同自己安慰自己，或者自己爱自己，或者点样自己从呢一只歌里面得到一啲养分呢，即系我哋呢一只歌其实话岩蚕系养分。其实我最后 find out 呢，就系你一啲嘅缺点，一啲嘅唔完美嘅地方，其实佢会令你去选择一啲路。即系可能我讲一个例子，就系、是、我只眼唔够大嘅，佢会令到你现身有三个 reaction。你第一个 reaction 就系我去整容，整大佢。第二个咧就系、是、我每日就靠化妆整大佢，即系化大佢，令到同佢共存。第三咧就系、是、你接受咗自己只眼唔大，然后你觉得都 OK 啊咁样。咁呢三个方向，咁你透过呢三个方向嘅思考模式，其实系令到你 define 点样自己变成一个人咯。即系你点样，原来你点样处事，你点样解决问题，其实就系透过你点样处理一啲自己觉得唔够好嘅地方，你系会actively 去处理佢啊，即系整啦。又或者定係好努力咁用外在一啲嘢，即係可能化妝啦 ，everyday spend 到五分鐘咁處理，定係你會進化到其實啊，我都唔需要理佢啦咁樣咧。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個進化嘅過程，所以其實係好自我同自己傾偈嘅。 喺你身上，其實以往嘅你或者去到而家嘅你，嗰三個 option 其實你係會點樣揀噶？ 都 depends 嘅。用音樂啲嚟講，即係譬如我把聲咁樣啦，好多人会觉得一系就薄啦，或者尖啦，或者啊高音啦，或者嘈啦，亦都会有人觉得啊好 smooth 啦，好好听啦，好美啦，即系有啲咁样嘅 comment 嘅。咁如果我要 take 嘅时候，我其实我得几个方向啫嘛。首先，仲少啲方向添。首先，你个声冇得整容啦。如果你想变声质地，其实你就要疯狂去做一啲伤害去。嘅事啦，系啦。咁第二就系你去用好多技巧去冲餐，去令到佢可以有另一啲多啲嘅多元化嘅嘢去出现啦。第三就系你完全唔理啦，你就继续咁样唱歌啦。咁我觉得我都系倾向二同三嘅中间嘅，即系我冇疯狂揾一个方法去改变自己，但系我又觉得啊，不妨学多少少嘢。原来你发现自己有多啲可能性，其实都搞笑。所以我觉得我本身系一个。好 flexible， 然后又追求进步嘅上进年轻人，咁咧，所以我就会行，我就会行第二个路线咯，即系啦，可能啲人觉得我只眼唔够大，我都会一系就再整细啲去，一系就化大啲，即系我都会想随时变换咯，因为我觉得多元化同多元性对我嚟讲系好紧要喺我人生里面。头先阿斌仔啊，讲到 个歌词嗰度 头两句啦。头两句唔系我写嘅。 哦，哎呀，估错咗。 不如就咩个仔佢去。 啊，系啊，我觉得 佢眼中嘅你。 系啊，我觉得佢写得几好，好贴身嘅。 是啊，其实阿美的仔今次份词都真的主导的，我是真的很监制地写，即是譬如他怎样会 come up 到尖八角这个名字呢，其实都是有一天我跟他讲，他就问 我因为我已经知道个题目我是想讲 自爱的了、 嗯、 即或者怎样自己喜欢自己多一点，但又不想很口号式嘛、 嗯、 因为我也很怕口号式的，我之前妙妙有事新开始就很口号式了，咁所以 咧，進化咗一個人而家 係，咁所以我就決定不如唔好咁口號食啦。咁佢就突然之間問我，咁你有咩唔中意自己啊？咁之後我就突然之間諗起咧，我之前有一個訪問，然後下面有啲人留 comment 就話：，哇，佢塊面起角㗎，佢個人生一定好苦咁樣。 吓，系咩逻辑咧？究竟 逻辑咧？ 唔系，应该系 佢块面好圆啊，人生好圆滑啦，咁 应该系风水命理嘅人啦、 哦。 我估啫，我估啫、 okay, okay, ， 我 面上 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嘅呢、這个 comment， 因为我其实佢冇令到我有 hard feeling 嘅。 O、okay、K。 但系佢令到我去想睇相嘅，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佢系想做宣传，佢系 work 嘅。咁咁之后咧，我唔知点解记得咗呢一句说话，咁、哦、所以佢问我咩有咩唔中意自己，我块面可能好多角咯，因为我都真系多角嘅，即、嗯、系就突然之间 come up 到个 idea 就尖八角写喺个副歌度话，好似啱音。 哦， 咁我哋就向咗呢个方向写，就想写一啲自己唔中意自己嘅地方咁样咯。咁但系一开始譬如 first 嗰两段，其实都系。好大程度是他在側面去寫我咯，他覺得我是一個點嘅人， okay. 然後我看完之後覺得哇，似我似到咁樣嘅咁樣咯， 所以咪令到阿斌都會覺得啊，係咪自己寫自己咧？ 係啊，好 private 啊，因為我覺得呢一個感受 自己寫自己應該寫唔到咁樣嘅、嗯，我會避免咯，因為其實始終咧人，我覺得啊， 嗯 嗯， 你都會好避免將自己最坦然裸露嘅地方攞出嚟嘅、 嗯， 我覺得佢寫完之後。我更加知道認識咗自己係咁咯。 嗯，但係你話好開始就知道呢一首歌會講關於自愛，係咪因為嗰陣時同黃文希作曲嘅時候，個曲已經俾到感覺你係咁樣？ 係啊，其實我係有啲 reference 嘅，我有啲 reference 嘅曲式。 係， 我話我係想做啲咁樣嘅歌啦，今次想一齊寫，咁我就叫佢，喂、哎，你俾個 beat 我，即係整咗個 beat 出嚟啦，之後我就哼完之後咧，其實我都知呢隻歌係想講自己噶啦，即係。自己都幾個方向嘅，都掙扎咗一陣嘅、嗯。一開始其實有諗過，比如寫自我中心嘅人拍拖係點嘅咧？因為其實我都幾自我中心嘅，我覺得即係我好容易喺工作或者喺一段關係層面上面咧，係好將自我放得好大嘅。即係我成日覺得，喂，點解你咁樣？我係好容易嘅。咁我就本身係想寫自我中心嘅故事，但係我發現咧，原來自我中心嘅 struggle 係。我找不到我最后想带个 message 咩，即係我寫到一个人好自我中心啊，係啦，咁你係赞同佢定唔赞同佢呢，想宣扬自我中心其实冇所谓定有所谓定係点呢， 嗯。 我冇呢个答案，因为其实我都好欣赏一啲好自我中心嘅人嘅，我觉得自我中心嘅人係成到大事嘅。係啦，例如 Silos。好，咁所以呢我觉得呢但係亦都有自我中心嘅人係好容易伤害到好多人。咁所以我发现啊，原来我都未揾到一个好好嘅 angle 写自我中心，然后我就觉得啊，咁不如写自我自恋咯、 嗯， 自爱啦。 由几时开始有呢个自觉，觉得啊，我应该要多啲自爱嘅咁样？ 就系、是、你身边有好多同你好熟嘅朋友，但系喺你面前摆到明讲话，佢完全唔欣赏你咁咯。 死啦，新朋友呢啲， 哇，呢啲好朋友嚟嘅，应该可以讲到真说话。 我觉得呢啲朋友系要远离嘅。我嘅世界，唔、 嗯、 我觉得你可以同我讲真说话， 系、 嗯， 但系我觉得你唔欣赏我呢一件事，系就算几诚，即系几诚恳、几真都好咧，对于我都唔会好事咯。 嗯， 因为首先佢唔欣赏我，我就可能会进入一个漩涡，就系我点样令你欣赏我呢，第二，你就好容易会觉得我哋咁 friend， 咁我咪要情感勒索去欣赏我呢，第三就是他可以就咁一句在你面前觉得你一路付出的努力，然后他都不觉得是欣赏，即是他可以直接用不欣赏你去跟你倾偈，咁呢一个人的状态或者他俾你的 energy 都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我一定会远离呢啲人嘅。有啲咩人我会觉得可以留喺侧边，就是他真心不喜欢，他跟你讲我真的不喜欢，你好努力我不喜欢，但是我不是不欣赏咯，即是欣赏那个距离。嗯，欣赏对我嚟讲好大嘅，因为你实在太多嘢可以揾到你欣赏嘅位啦。你中唔中意好 personal 嘅？ 系， 但系欣赏 是不同的。所以如果有人这样跟我说会远离这些人， which is 我真的有远离这些人、 嗯、 我觉得是对自己好一点，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令到我觉得原来有些不好的人是要在我人生里面斩出去的。 咁會唔會變相呢首歌其實同今日監製都係上一首冇什麼都係佢哋啦，即係黃明希同埋湯奕俊。咁、嗯、會唔會都需要一啲即係時間大家傾 談一下，究竟用一個點樣嘅狀態去唱呢一首歌呢？ 都有啊！我發現阿監製即係阿文希先生阿希啦，其實都一時一樣嘅。即係譬如咧，我哋上隻歌冇什麼揾到一個 mild 啲嘅通啦。其实我好中意噶，我好想再 mile 啲噶，但系佢又突然之间好想我开心翻啲。其实我有时都唔知嗰个拿捏歌位要去到边嘅，因为佢觉得呢只歌应该啊，应该要开心啲，听得雀跃啲，开兴奋啲。但我本身都系好想用一种喃自语啲，即系可能再自己啲嘅世界 energy 冇咁外放嘅 mood 嘅。其实对我嚟讲系有难度嘅，因为我本身系一个好 expressive 嘅人啦。你同我倾偈都知，我系 blah blah blah， 即系个样俾晒你睇，我咁样嘅人嚟噶嘛。咁所以我系觉得 tune down 系难过我 keep 住咁开心嘅。咁呢一只歌我最后都听个监制讲嘅，佢想我自然啲，因为佢想我个人，既然你都系讲自己同自己倾偈，其实你应该要最自然、最自然、最自然咯。咁我就领略咗一种自然咁。就唱呢只歌咯，始终我又唔系要讲人哋嘅故事，又唔系要讲一个乜嘢嘅心态，其实都系呢一只歌可能系最后一只讲自己嘅歌咯，我怀疑喺我呢一个阶段，我觉得我个人自恋到我已经写咗好多只歌讲自己咯，我觉得我系时候 ready 去讲下呢个世界咯，其实都真系、 嗯， 我其实都有好多其他嘢想讲嘅，即系可能其他人嘅故事。又或者一啲我有好深感受嘅故事，或者呢个世界有啲嘢发生緊，然后我一路都冇 address 到，然后其实我係应该 have a say 或者 have a voice， 或者我有个 perspective。我如果可以有多少少人生嘅苦难，然后我喺个苦难里面 死啦， 黐线 touch wood， 然后我又再有多啲体会，然后我再寫一隻啊真係心灵嘅歌，讲我点样去 get away 或者 get it over， 我覺得咁樣可能我就會有多啲靈感同創作去講一啲關於自己一啲 dark side， 然後我點樣重新得力，嗯、我覺得咁樣會好啲。但係我突然之間寫下歌，透過呢幾隻歌，我又真係進入到一個 very comfortable 嘅位置。 嗯、 如果唔係都出唔到尖八角嘅，我覺得，因為尖八角係我人生，我覺得我終於都寫咗一隻好自己嘅歌。 咁我都唔希望你人生要。经历好多苦难，令到你去写个 topic 嘅， 系啦，可能之后就要假与别人写咯， 系 就系、是、啊、哎，我唔写啦，你哋写啦，我唱得噶啦。 咁啊，所以大家可以听到呢一首好属于即系黄一日佢讲自己嘅一首最新派台作品《尖八角》嘅。今日多谢你啊 ，thank you， 多谢大家。 正正叫美不过我身躯太狠，想说即说这叫念家的失狠扣分，放念起个凶恶似魔鬼化身，但这劣根已经弯弯到熟了，也不渴望变更。我是怪物，但我喜欢我灵魂。尖八角可算是次等，这世界封闭又黑暗，推我到地球外太不堪，长期失重未拉紧，尖八角可会被抱紧，不过谁又会胆敢，旁人话我笨，无人愿接近，然后剩我一人迷恋镜内的美人，岩暂时养分，暂时纪念品，风霜丑角只有放松的勇敢，喂，穿着荒诞罪名是七彩玷污众生，不理天气只有自己的没要事可以不需及我指甲，我不怕被看真，怕就怕是我的孤芳也露沉，尖八角可 光算是迟等，这世界封闭又黑暗，推我到地球外太不堪，长期失重未拉近，尖不觉可会被抱紧，不过谁又会担心，旁人话我笨，无人愿接近，然后剩我一人迷恋镜内的美人，岩蚕是养分，岩蚕是由缺陷装饰的作品，莫记被指责或怜悯，不必上心。 结束今日骚动音乐，带嚟有黄海日嘅《尖八角》，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